达尼尔先知书第二章。拿布高在位第十二年，拿布高一连做了几个梦，遂心神不宁，不能入睡。于是君王下令召巫师、术士、方士和占星者前来给君王详梦。他们前来了，站在君王前。君王对他们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心神不宁，急于要知道这梦的究竟。占星者回答君王说，大王万岁，请大王给你的仆人们说出梦来，我们好给大王解释那梦的意义。君王答复占星者说，我是言出必行的，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和梦的意义，你们必被万剐凌迟，你们的家必要成为废墟。但若你们告知我那梦和梦的意义，你们必获得我的礼物、赏报和崇高的尊荣。为此，你们告诉我那梦和梦的意义吧。他们又回答说，请大王给你的仆人们说出梦来，好让我们给大王解释。君王回答说，我明知你们是在想争取时间，因为你们明知我是言出必行的。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，为你们只有一个判决，那么你们是想在我面前说谎欺骗，专待时机的转变。现在你们要告诉我那梦，好使我知道你们能为我解释那梦的意义。占星者在君王面前回答说，世上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大王所问的事，从来也没有一位君王，不论他如何伟大有势力，向任何巫师、术士和占星者询问过这样的事。大王询问的却是件难事，没有谁能告诉大王，除非那不与血肉之躯同居的神祇。君王因此生气，大发雷霆，下令消灭巴比伦所有的智者。要杀智者的谕令发出之后，人们就搜索达尼尔和他的同伴，要将他们杀死。君王的卫队长阿里约克出发要杀巴比伦的智者之时，达尼尔机警明智地应付了他。达尼尔问君王的全权大臣阿里约克说，君王发出的谕令为什么这样迫切？阿里约克遂将事情告诉了达尼尔。达尼尔进去要求君王给他延长期限，好为君王详解梦兆，然后回到家里，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同伴阿纳尼亚、米沙尔和阿扎里亚，要他们为这秘密事恳求上天的大主施恩，挽救达尼尔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者免被杀害。于是在夜间的神事中，这个秘密就启示给达尼尔了。达尼尔遂赞美上天的大主说，愿天主的名从永远直到永远受赞美，因为智慧和能力都属于他，是他变更四时季节，是他废黜君王，也兴立君王，赐智者以智慧，赐士者以聪明，是他启示隐秘深奥之事，洞悉暗中的事，因为光明居于他内。我祖先的天主，我称谢赞颂你，因为你赐给了我智慧和能力。我们祈求你的事 现在你已晓谕了我们，使我们知道了君王的秘密。达尼尔遂去见君王委派杀戮巴比伦智者的阿黎约克，对他这样说，请暂且先不要杀害巴比伦的智者，带我去见君王，我要给君王解梦。于是阿里约克立刻引达尼尔去见君王，对君王说，我从犹大被掳的子民中找得一人，他会给大王解梦。君王对名叫贝尔特沙扎的达尼尔说道，你能告诉我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义吗？达尼尔回答君王说，大王所问的奥秘，不是智者、术士、巫师和占卜者所能告诉大王的，但是在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大主，他已将那日后要发生的事晓谕给大王。大王，你在床上脑中所得的梦，所见的神事是这样。大王，你睡在床上，忽然想到日后所要发生的事，岂是奥秘的那位把要发生的事以晓谕给你？这奥秘以启示给我，并非因为我比任何活人更有智慧，而只是为把梦兆告诉大王，叫你知道你心中的思念。大王，你梦见一尊巨大的立像，这尊立像异常高大，非常光辉灿烂，立在君王面前，相貌可怕。这尊立像头是纯金的，胸和背是银的，腹和骨是铜的，颈是铁的，脚一部分是铁，一部分是泥的。大王，你在观望，忽有一块石头未经手凿即滚下，击中了立像，把铁泥的脚打得粉碎，同时铁、泥、铜、银和金立即完全粉碎，有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去，无踪无影。那块击碎立像的石头却变成了一座大山，占据了全地。梦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要给大王解释梦兆。大王，你是王中之王，上天大主赐给了你领土、势力、权威和尊荣。凡有人居住的地方，田野的走兽，天空的飞鸟，都交在你手中，由你统治这一切。你便是那属金的头。在你以后，将兴起另一个比你稍弱的国家，以后兴起第三个国家，属铜，他要统辖大地。相继而来的是第四个，坚强如铁的国家，就如铁能粉碎击破一切，这个国家也要如铁粉碎击破一切。至于你见脚和指，一部分是泥，一部分是铁，表示这个国家必要分裂。然而国内仍有铁的坚强，正如你见铁与泥相混一样，脚趾一部分是铁，一部分是泥，表示这个国家一部分强，一部分弱。你见铁与泥混合，是说他们要与其他人种相混合，但是彼此不能相合，就如铁不能与泥相混合一样。在这些君王时代，上天的大主 必要兴起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，他的王权也绝不归于其他民族。他要粉碎和毁灭这一切邦国，唯独他永存福替，就如你所见那块未经手凿即从山上滚下的石头，把铁、铜、泥、银和金打得粉碎一样。伟大的天主已晓谕了大王今后将要发生的事，这梦是真实的，梦的解释也是正确的。拿布高王于是俯首致地，叩拜达尼尔，下令给他奉上礼物和香品，然后开口对达尼尔说：的确，你们的天主是万神的天主，万王的主宰，奥秘的启示者，因为你能启示这个奥秘。王遂擢升达尼尔，赏赐他很多珍贵的礼品，派他治理巴比伦全省，做巴比伦所有智者的首领。达尼尔要求君王委任沙德拉克、莫沙克和阿贝德乃哥掌管巴比伦省的政务，达尼尔自己却留在朝廷内。